热烈欢迎。 李小柱呢？比如你现在已经79了， 那我继续向那个69的表白。 哎，今天有人问我说，恋爱里面男生哪些行为是作死，行为会惹怒女生？我想了想，比如说 什么呀？ 比如说我过生日他没有想起来， 但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吧？ 怎么不至于啊？ 哦，对，咱女朋友 不至于啊？你说说， 我还不往心里去。 这个没想起来过生日是有点过分了啊。 当然了，你好歹说一句也行啊。 但是这事儿吧， 也没有礼物， 两说着啊。如果说这男的整天让领导瞪着，这儿加班那儿加班的，没头没尾的，他万一要是忘了也有情可原。你问他，你问他今儿几号啊？今儿几号？今儿我也不知道今儿几号啊。那你说他把你生日忘了很正常，就是一闲人，那他要忘了就不可 能。那你们都惹怒过什么样的事儿呢？好好想想。是不是每次跟女朋友吵架第一争吵赢啊，宁小柱？ 切，必须得分出个输赢胜败来。 赢了女生，输了什么？ 输了人。 然后钟飞说好一起要跨年，结果在23:48的时候跑去跟朋友去唱歌了。这中间是前女友是吧？ 这个呀，说来话长。 我们 解释就是掩饰。哎， 这个小柱女生很热情的跟他说了一大段话之后呢，小柱很敷衍的回答了一句：“哦。”哎呦，有时候也是。哎，你当然有时候也是哦。 看，当然有时候呵呵呵呵。这其实挺要命的啊！就甭管男的女的，你甭管说什么，对方给你来一个呵呵，这 就是不想聊。其实他是不知道，情况分很多种。英小柱那种呢，恰恰是当时抱着一只扒鸡，手呀都是油，所以呵呵了两下，简单嘛。可是尹小柱，你赢了一只鸡，输了什么呢？ 赢了一只， 输了女友。 谁更重要一些？你看，有的那个不能动化妆品，动了化妆品简直不能忍，到时候得把他那游戏玩残了。我觉得 你不理解， 我不理解。我首先啊，动那化妆品干嘛呀？这个、 就是你找东西可能划了一下。 我拿你的粉饼擦脸来的，那。那你该抽我可以抽我， 对， 连我都想抽你了。 对对 对， 拿人家粉饼擦自己脸， 对， 你自己都想抽自己了吧？ 或者说我那个鞋啊划了一道，然后我呢拿你那口红抹了抹。 就是女生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好像你有东西不让人家动，人家一动收拾完了你找不着，你生气，一个道理吧。 但、 哎、你一换地儿， 一换地儿就不行了， 找不着你就容易急是吗？ 对。 哎呀，怎么天下的男生找不着东西都容易急啊？ 我在这里面只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别人，我并不是这样。 你不急？ 我还真不急。 哎，东西丢了，找不着了。哎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得了， 真开心呐、 啊！明年再说吧。 说好的事儿啊，很多都没有兑现。人家女生呢，里边很期待你们去完成，结果次次让人失望，这就是恋爱中作死的行为了。但我觉得这是不爱的行为，都不是作死的行为了。 不，有的时候他身不由己。你比如说周飞和哪个女孩说好了咱们星期五一块玩去。结果星期三晚上来了一电话，星期四飞到刚果布鲁柴维尔有个演唱会。 是。 你说这样星期五肯定去不了了。那么还得跟女朋友一说，我这个要飞哪儿哪儿演出去。那边。 光这地名跟人解释半天吧。 对。 周飞只要一约人，那边打电话就要看演唱会。非洲。 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波罗的海到芬兰、瑞典、斯德哥尔摩、挪威、丹麦 演出来了。 哎，对，来吧，没有周飞这整个这活动办不了啊。 没你不行。然后呢，你次次让人落空，那么可想而知。 我次次让这几个国家落空吧，次次都没去，我就谈恋爱去了，那我也太没出息了。 还有些话真的听起来太让人生气了，这我想起来了，就比如说我说行行，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对方就说那你要这样我也没办法。等会儿，等我把这局打完，游戏打完。可气不可气？这个是冷暴力吧？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，小花跟咱俩这说有点那个，让咱俩没什么可说的。你 情况不明是吧？ 不是，有太多的话我们要说了，但是你现在说的是